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常说的说法讲因缘。像今天发生的事情也是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因缘所生法这句话就是说的这个一方面，咱们这句话是有四句连在一道用的。现在一般小伙子都欢喜断章取义，那么这个断章取义呢，那么这句话从理论上单讲一个因缘所生法不圆满，这句话是什么地方来的？是中论上来的。它有四句：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。这道理就圆满了。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今天这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搞这个接待这件事情，也是因缘所生法呀。这个因缘两个字，有因有缘，而这两个字呢多半都是连在一块用的，因是因，缘是缘。要是认真的讲，那个因中有缘，缘中有因，这是一啊。再者说呢，因中有因，缘中有缘，因是主因，缘是助缘啊。我们常说的现在是没有了，老早我们用的这个火柴，就是点火的这个火柴，它能够点火，但是你不经过摩擦，它不会，这火就发不出来。过去这个火柴啊，要摩擦以后，它这火就发出来了。那么它这个摩擦就是一个助缘。比方说，我们拿我们现在一个每一个人，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都有佛性。这叫做什么呢？这叫做因。那么这个有佛性这个因要有缘呐、它这缘这个佛性它不现前呐、它可以法华经中讲佛种从缘起，这是讲这个缘，讲因缘，施法界一正庄严都是因缘所生法。施法界所有的四番法界，六番法界，四圣法界，因因果果，都属于因缘所生法。这个因缘所生法包括的面是广大无边，也包括我们今天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么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势必有因呐、啊。凡是每一件事情的升起，它都有原因。啊，因有了，它必须有种种的助缘，才能够办成这件事情。你说拿今天这个事情，这个因是什么因呢？啊，是有个因的。这个因还是几年以前种下来的，说今天呢要满足几年以前的愿望，以这个为因，这个愿望怎么样能够完成啊？要种种的助缘。说是我在国外，想到国外完成这件事情，那你不要有助缘吗？你也得跑也跑不来呀、啊，啊，这种种的助缘，嗯，包括吃一顿饭也是助缘，啊，才能够完成这么一件事儿，以此类推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都不外乎因缘，这个因缘呢，那就有种种区别了。下地狱也有因缘，升天堂也有因缘，生活富足也有因缘，十方诸佛成了佛以后，要想度一切众生也有因缘呐、啊。啊，我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那也是因缘吗？那是大事因缘呐、啊，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智直接，没有比这个事儿再大的。再大也是因缘所生的。啊，就是今天我们在宝门寺有这么一个特事特办的这么一件小插曲。就是在我们这个打戏当中，你说这种事情呢，这个特事特办，这个因缘呢，我们看看这个因缘的全过程，也不过几个终点，有它的生成的开始，也有它这一个过程走了的是个什么结果呢？啊，云散水流去，寂然天地空，剩下这个空的、啊、我跑到外边去送他们走啊，走一个又走一个，不好了，我们怎么都走光了，空了啊。从这个因缘来讲呢，这个因缘就空了。实际上这个因缘的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？从一开始升起的时候就空了。有眼睛的人，有智慧的人，这件事情刚一开始发生他就空了，即生即灭。我不等着说是，哎呀，你这个一段小姻缘过去以后，哦，都走光了就空了，一开始就空了。那么这个因缘所生法底下这一句接着来呢，我说即是空啊，嗯，没有前后的，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，我们所想象的我们是笨人呐、啊，不是那个上根立志看问题来的笨，来的迟钝。没有能够在这件事情刚刚发生我们就看到它了，哦，这不就是因缘所生。什么原因呢？佛告诉我们呢，一切法无生啊， 你这样看到世俗世间一切法好像是有生有灭啊，我们这个人身体有生老病死，我们这个心念呢有生度异灭，那这个山河大地还有成固坏空，看起来好像是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啊。有智慧的人看呢那就不一样了，有智慧的一看，他不但看到生灭，他还要看到这生灭的起处，生灭的起处就是不生灭，没有一个不生灭的起处，就没有生灭的这种现象。讲佛法这是佛法的道理，如果不是佛法的道理就讲不到这个地方来啊。既然是因缘所生法，当下就是空的，就是我说即是空，空是什么都没有的啊。由于空所升起这个因缘所生法，既然有了因缘所生法的这个法，就有名字。你看我们今天参加的人，这么多的人啊，有出家众这个名字，有在家众这也是个名字，有男众也是个名字，有女众也是个名字，说吃饭也是个名字，说是讲开始也是个名字，都是有名字的啊。你称呼我有个名字，我称呼你有个名字啊，一举一动都有名字。而这些个名字呢，凡是有名字的东西呢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啊。施法界包括佛法界所有的依报，所有的正报，它都有名字，这个名字都是假的。你要说我这个人的名字是假的啊，那还是假的就罢了，我这个人本来就是个假的。那佛的名字是不是假的呢？佛的名字也是假的啊，这个跟《金刚经》中讲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一虚妄，名字也是个虚妄。我们要晓得这些个道理，想到这些个道理，进入佛法的这个门。佛法的这个门虽然有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可以入道。把它浓缩起来，那么多的法门不能想象的，你那么多从哪来那么多啊？啊，不能想象。把它浓缩起来呢，戒定慧就是包括四千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参禅也包括八万四千法门，修观也包括八万四千法门。念佛啊，持咒啊，诵经啊，都包括八万四千法门。比方说我们讲的中门一下，那个达摩大师从印度到中国来，带了一部楞伽经，这个冷贴经实际上这个冷贴经我都没看过，就晓得这么一个名字，大致晓得呢这个经中的主要的宗旨，经者是经也，就是教给我们走消走成佛的道路的，这叫做经。你看那个冷贴经讲什么东西呢？这讲二入四行。 啊，二入就是进入佛门，有两条道路，从这两条道路进入叫做二入，有两个两条路。那个两条路是什么路呢？就是一个是理路，一个是行路啊。这个理路与行路，这个二路，从这个两条道路进入佛门啊，也就是进入成佛的这条道路。理入是什么人？行入是什么人？禅堂，我们是这个禅堂，应该说，任何一个寺院所有的禅堂，只要它作为选佛道场，它必须具足这个理入与行入这两条道路。如果你要不晓得什么这个理路，这很现成。我举一个例子，像这个六祖大师，他就是理路的上根立志的啊。这个理从哪来的？理本是本具的，人人本具，各个现成的。虽然人人本具，各个现成，也要假一个因缘呢、啊。这个讲的因缘守成法，包括开悟都是因缘守成法啊。漏斗大师，他是理入，走理入这条路进入来的。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为什么呢？他没有听金刚经之前，他为什么不开悟啊？必须听到人家念金刚经，哦，那不是个助缘吗？他就开悟了。别人呢，没有这个根基，没有这个根基，没有这个因。拿来助缘的，助缘要有所助呢。比如说你是穷人，我帮助你，没得人帮助哪一个呢？漏斗大师闻金刚经，他就悟了。这种像这种人呢，就是理路。像我们东北上，什么言天见者，句下逞刚。这都属于理路的。不具备这个根基，不是上根立志的，要想进入这个门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另外想个办法。要行路，行路也不能离开理路。比如说你要想走这条道路，这条道路里连方向都不知道，前头有坑也不知道，有水也不知道，有火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，闭着眼睛朝前头跑也不行啊。想到行路也要借助于理路，理路进入去以后，理路进入以前都不能够离开行路。初发性消佛的人有着很大的毛病，听到什么东西他就执着，你讲到理路他就是理路，这是理路啊，那是行路，这个理路跟行路呢成了各个不入了，那怎么这个圆融说法呢？说我们现在就借今天这个一个小小的插曲，讲一个因缘与所生法。 际上这个因缘因缘呢，讲这个因，因也有因，因也有因的因也有因，是因因不尽呐。啊，缘也有缘，缘缘也不尽呐。如果是就是这个因，那么这个因从哪来的呢？啊，从前一个因来的。啊，前一个因从哪来的呢？啊，从前面那个因呢，没有尽头。佛法都讲无始的，啊，讲到讲到讲到讲到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讲到那个没有因没有缘的，是所有的世俗世间法。因因果果，因因缘缘，都不能够离开那一个非因非缘、非因非果的这么个东西。比如说我们打妄想，你拿什么打妄想啊？你们的真心就能打妄想吗？啊？因缘所生法都是假的，是空的吗？是法界都是空的。所以古人讲，我们传统的语言呢，是跟佛说的法是一样的，一念归真，十法世界细节消所有的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经常要拿六祖大师说的一句话，就是本来无一物。你要想到我们从哪来的，还要回到什么地方去，可是那个地方呢，就不是像我们现在他告诉我们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。本来 无一物这句话究竟不究竟呢？要在我们反过来承担呢，好像是不究竟，啊，在过来人听，他一听本来无一物，这个无一物不是像我们凡夫人所想的没有物就什么都没有啊。佛法讲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有叫做无，哎，微妙不可思议啊。所以我们常说无一物中无尽大，有法有月有楼台。六祖大师也没有说说这个佛法就是本来无一物啊，除了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了。消佛的人为众生的妄想执着生死不能了，佛法的理论不能通，都是我们修行的障碍。不学习怎么行呢？都以为自以为是啊，被障碍障过的自己都不知道，还自己认为都是对的，都是是的，你说这还得了吗？漏斗大师他说的，啊，这个何其自性，本自清净，本来无一物。那何其自性是具足万法呀，那什么都有啊。五句话就在一个自性当中，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这一点呢，啊，千万不要落在那个空妄，本来无物嘛，多清净啊，这多多好，多自在啊，就清净无一物，无一物，老感觉无一物啊。那是不行的，你没有物之前，这个无一物这个清净之体呢是不现前的，而且这个体呢人人本具，各个不无的，啊，开了悟以后这个清净之体现前的，现前什么都现前的，啊，一切法都现前，这个一切法都现前叫做什么东西呢？这叫做佛法现前呢，那是真正的佛法。 那个佛法不是就是啊，就是什么都没有，偏偏有很多的用功的人啊，厌烦世界，这世界纷纷扰扰的，妄想纷飞的，不清净啊，要求清净，一味的求清净，什么也不想的，像这个二乘人一样啊，沉空至寂。佛性是天真活泼的啊，不是像一般人都想说的，将来就出的什么地方呢？就我们传统都用功呢，就都得空亡啊，都得空亡。空亡那个地方，那是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死水不藏龙的，开始。修这个大乘法门，就要具足大乘的根性啊，要有大乘佛教的理解，这个悟性也要高。我们说的嘛，因缘所生法，我所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。这个假名就是代表了有的，世俗世间一切法。都是假名，这个假名跟那个因缘所生法我生即是空的是一不是二。这个道理并不是我现在这么讲的，你们能跟我讲，真心跟妄心是一个，啊，生死跟涅槃是一个，烦恼跟菩提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就离开烦恼性与菩提，那不是犹如求出国吗？烦恼即是菩提，生死即是涅槃呢。而我们现在苦在什么地方呢？只有生死才会得涅槃，只有烦恼没得菩提。你要是把这烦恼断，烦恼不要它，不要它，你那个烦恼不要的，菩提也没有了。所以对于某些人讲呢，就是先这么讲就不行了。那我们现在重要的走，先走这一步，先叫断烦恼，断了烦恼以后菩提才现前。我们现在是走着这条道路，所以这道理要懂啊。和我们今天讲的因缘所生法，因缘也好，因缘就是因果，有因有缘就有果，有果有报，因感果，缘是感报的，你们懂啊？因缘果报，因到了果上呢就是果，缘到了果上就是报，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。刚才说因缘果报，我说这不都是假的啊？它也有所依啊，里面还是假的，假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从哪来的？嗯，要是刨这个根儿，那就是从我们最初一念不觉，从最初一念的无明的不觉从那儿来的啊。一切法都有体，啊。一切法的所依，这个体呢是非因非果，非因非缘，而为一切因果所依。不懂，不懂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这个禅堂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呀？我们现在这些个人住在禅堂里头，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呀？我吃这饭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呀？我们一切的受用是不是因缘所生法呀？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过去现在未来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都是因缘所生法。四种法界那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你没有跟他了了生死了，也是因缘所生法。六方法界在六道轮回当中更是因缘所生法。 那么这个因缘所生法建立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建立在这个非因非缘的这个体上。这个体众生与诸佛人人都有，而且这个体呢是遍一切处的。骗一切处啊，虚空大都骗一切处啊。我们小的讲我们这么一个禅堂，大致讲一个宇宙，再大致讲恒河沙数世界、十方三世世界，都难离在什么地方？都难离在空中，而不是说我们这个顽童啊。而我们消佛的人所希望要是取证的，就是这么个东西。这个东西呢，大家共有的，你看这个虚空不是大家共有的啊，人人站在马上是共有的。大乘的佛法道理，你随便讲到什么地方，它归纳的都是归到这条路上的。就是给我们调着调着这个佛法的基本的这个道理，我们必须要懂。我们要知道，你说是这个非因非果的，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啊，我们期望讲将来开悟成佛。它都有一个依据呢，一真起妄，这个妄从哪来的？自己叫出来的，没有的，从哪来的呢？真的起是什么呢？这个妄是起，妄的起是什么呢？啊，一真起妄，那个真就是妄的起，起的这个妄用。起的这个妄用，这个妄要不要除掉呢？妄是假的，不要除掉，这本来就是假的吗？这个在永嘉大师《正道歌》里讲说的很清楚啊，啊，《正道歌》是怎么讲的？头一句是叫“君不见”，叫“至至”。无为贤道人，不出妄想，不求真。你说这句话叫我们一般消费的人就不能接受，这不出妄想怎么行呢？啊，那叫不出妄想吗？那不要求真，这不求真更大不行了。我们就想求真啊，上层佛道不是求真吗？哪个不想求真呢？啊，我今发心啊，要修无上正等正觉，不是求真吗？啊，求生西方，不是求真吗？圆融大师在世的时候，他给他那个房子呢，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做三秋堂。三秋堂啊，啊，修福求慧，求生净土。三秋堂，那你不能说他不对啊，圆融法师那也是大善居士啊，共同宗教的 啊这个话看在什么时候，因什么而讲的。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也不求了，那也不求了，我们打气呗了，你不要了。我们打气还要求开悟呢，当然你用功的时候你不能有这个念头啊，但是你在用功之前你必须有这个念头啊，不然你怎么到咱们再来山大打击的呢？啊，就这些个道理反反复复的我们要把它搞清楚。不出妄想，妄想本来就是虚妄的，何必要去除它呢？你不找事儿做啊。妄想比如什么的妄想，比方就像一个人 或是一个东西，比如我们人，或者站在太阳底下，或者在灯光之下，它有个影子，就妄想就是这个东西。啊，这个影子是真的是假的？你说大家怎么看？要出不要出？不该是啊，这出都是什么呢？是我们这个根基不利呀、啊，妄想的出妄想啊，啊，师父师父呀，我这个思想妄想多啊，是多啊，你多，我的妄想比你还多，啊，你说不出不行呢，是说想着妄想着方法出来，听天命来出妄想，但是你也不要有一个心去出妄想。有一个出心去出妄想，那你就是妄想更多的。出妄想这个心就是一个妄想，啊，只要你用功，它自然就出妄想。不是妄想不要去出。所以这个永嘉大师也是正道的人，而不是悟道的人呢，清正的境界。啊，永嘉大师说那个正道歌，他最后自己也。啊，要取信于人。他说：“如果我说的话要是说错了的话，我情愿也哼哼啥的做八折地狱。那我不能不相，不能不相信呐、啊。”嗯，啊，所以这个佛法，过来人讲的话，每每呢我们听不懂，接受不了。原因是什么呢？没有基础啊！佛法也讲什么呢？我们禅宗讲什么呢？啊，讲是标月纸，所以叫我们离文字、离语言。离文字离语言，就说明我们办的这件事情是语言不能够表达的，用心思呢是不能够拟意的。有没有这个地方呢？有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呢就是离语言离文字相的地方。金刚经佛亲口说的啊，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啊，不异语者，这不狂语者，不异语者，它有五种啊，有五种。那么这个几句话我们都能够搞得清楚吗？金刚经会念得多得很呐、啊，不一定每个人都搞得清楚的、啊。什么叫做如来是真语者呢？真语不倒，你说真话，那就真语者。我们这出家人呢，都是守戒律的，说真话，从来不打妄语。有几个人不打妄语啊？要按照佛法的要求，假如说我们没有能够明心见性，你说什么东西都是打妄语，那可以肯定下来，因为起心动念都是造罪啊。你所有的语言都是因为起心动念才有的，那不都是造罪吗？起心动念就是罪，因为这个一起心动念，心就不清净。如来是真语者，这是佛亲证的境界。怎么样子才能做个真语者呢？为什么我们现在说世间人没有一个真语者？因为他就不是佛，只有佛才能够承担哦，我这是真语者。 为什么呢？我们众生之烦恼啊，眼睛被打开了呀，不能够见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不能见一切法的真实相，你哪来的真理呢？都是说假话的啊！一切祖师过来人，他看见六尘境界跟我们看的就不一样。我们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过去的祖师开了悟以后，他还想，他说我也是见山还是山，见水还是水，那就不一样啊，语言是一样，同是一个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他见的跟我们见的不一样。这个就是在我们常常的一样说的，我天天说，经常说的，我们能够看到不一样吗？我们所看的六尘境界都一样，这个大家都不一样，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呢，我就看不到了。我们没有进入这个境界，只要进入这个境界以后，那你所见的都是真实相，那就是见到真实相的，根据你所见的所说的，那都是真实。首先是个真理者，如来是真理者，《法华经》中讲的大圣有个法印，第一法印，什么佛性啊，真如啊，不可思议解脱啊，百身三昧啊，什么实相啊，法身啊，名字有种种，说的都是一个道理。实相，实相就是佛亲证的、亲见的一切法的真实相。你看这真实相是什么样？我们怎么能见到呢？我们既然见不到那个真实相，你这个语言就没有，没有一个真理啊！啊，你看经中的这个语言胡说的啊，怪不得古人讲一经解义三世所缘呐、啊！你要那个文字来讲，不就含冤枉吗？我不是这么讲的，你们为什么这么把我的说的话的曲解了呢？误解了呢？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实语者跟真语者那是有区别的。人看到我们一般讲的这个说真话，真实话，说真实话，真语者跟实语者也是有区别。真，咱讲这个真，啊，实语者的实者是实实在在。不但是见真，而且见假。真跟假就是真跟素是一，而不是二。既然是素，那就是身罗万象。啊，多多人会亲眼看到，不但看到他的真的一方面，就是空的一方面，还能够看到他假的一方面，就是素的一方面。所以二谛说法，以二谛就是真素二谛说法。那么我们再把我们再来说呢，那么就是我们常常来讲的，就是说你全是二谛，一个全一个实，一个真一个素，啊，这不能够偏废啊。我们一直说啊，十方一切佛度一切众生，单全不能度尽一切众生，单实也不能够度尽一切众生，他必须要全实结合才能度尽一切众生。啊，什么叫做全？什么叫做实？我们要有总是也要有多者说有点了解啊。啊，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。哪里这么多的语啊？又是真语，又是实语，又是如语。什么叫做如语呢？ 儒者之不义，这个道理啊，与世不义，与理不义，就如是如理，就是如愚者啊，不狂愚者，不狂愚说大话呀，好像我们佛法净说大话呀，佛说不大话，你肚子里没有东西是空口说大话啊，佛不是狂愚者啊。你要说佛那个一天到晚就是话说尽是虚空无尽呐、啊，众生无尽呐、啊，烦恼无尽，净土大话，那个不知道，这真实的吗？真真实实的啊，不义愚者啊，这佛如来有这五种语言，我们一天到晚念呐、啊，如来真实的这个也莫名其妙。这是我们讲的今天呢一个这么一个小小的插曲，讲一个因缘所生啊，因缘就是因果，因果的所依就是我们所要取证的、啊、空有不二，烦恼菩提不二，生死涅槃不二，佛法讲不二法，摆在什么地方，在任何时候对待一切任何事物都讲不二啊，你这就是圆融的，要没有偏执的，众生就犯个什么毛病呢，你说什么我就制作什么东西啊，说什么就制作什么东西，这是个大毛病。但是呢有说话现在你觉得不制作也不行呢啊，你说贪念或者是不执着也不行啊，你还有强烈的执着心，嗯，把这个念佛出去谈好，说多了，现在，现在。